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94集，人无完人。殷侯解释给众人听，众人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看着殷侯。 万咒宫， 当年进万咒宫的人马十分多，最后只有我们是活着出来的。万咒宫塌了之后沉入海底，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活过来。 天尊和无沙大师在一旁都点头，但妖长天在众人刚刚接受这个解释的时候却是补充了一句， 世事无绝对，这转眼好多年了，那东西沉在水底，谁知道关上的门是不是又开了、那可就真的不妙了，谁知道会跑出什么来、 妖长天的话让殷侯和天尊皱起了眉，其余众人则是听了个云山雾罩。 什么门开了？ 跑出来什么东西？ 说到这里，原本正发呆的公孙突然轻轻地啊了一声，众人都看他，公孙左右看了看，似乎欲言又止。这时就见赵真对南宫季点了点头，南宫从袖中拿出了一卷卷轴来放到了桌上，众人就见是一卷破破烂烂的薄卷，有些不解。公孙则是尴尬地看了看展昭和白玉堂，眼里似乎有些歉意。天尊和殷侯看到那一卷卷轴也有些诧异，望过来，公孙赶忙低头，做错了事儿似的。赵普微微皱眉，刚才他跟公孙在春堂阁翻书，公孙本来话挺多，翻了一本又一本，心情貌似也不错，可翻着翻着突然就不讲话了。赵普凑过去看，就见公孙翻着一卷破旧的卷轴，双眉紧皱，神情严肃，似乎是在想事情。 怎么了？ 公孙太过专注，还被赵普吓了一跳，抬起头张着嘴。 那个，我好像知道了不得了的事情。 说话间，公孙就想给赵普看手里的卷轴。这时有影卫过来说，四海殿里展昭和白玉堂发现了尸体，赵普就拉着公孙去验尸。春堂阁的所有书都是不准拿走的，拿出春堂阁就是死罪。公孙当时也慌手忙脚的将那卷卷轴塞在了一堆卷轴的后边。赵普瞟见了公孙的动作，当时他就有些疑惑，公孙似乎是想将那卷卷轴藏起来，只可惜当时事发紧急，赵普也没往心里去。现在再看，赵真让南宫季拿出来的就是那卷卷轴。赵普微微皱眉看了赵真一眼，心中有数。春堂阁附近很多影卫，这倒是不足为奇，本来那地方也是严加看守的，可很明显，赵真允许他们进入春堂阁的用意就在于找书。他已经派了影卫暗中盯梢，公孙当时的动作估计被附近的影卫看到了，不用问，影卫拿了卷轴去给赵真了。公孙博古通今且聪慧异常，赵真可能早就派人查过春堂阁，但是没从书卷中找出线索来，所以这次是有意让公孙进去的。展昭伸手拿过那卷卷轴翻开，就见卷轴上各种古怪文字和符号配合着数字，看得人眼花缭乱的。春堂阁里的资料不会是废纸，都是由历代皇帝确定记载了重要机密而保存下来的，其中不乏用各种隐晦文字甚至是密语撰写的书卷，无人能破解，这就是其中一卷。展昭将卷轴交给白玉堂，白玉堂翻看了一下，微微皱眉。这卷轴上的符号都是字的一部分，数字有一定的规律。白玉堂脑子转得快，一下子想到这些数字等同于古时候的棋盘格数，排序方式有些像是棋谱。仔细看了看， 字符旁边的数字和组成纵横交错的棋盘，交叉点就是字的位置，十分复杂。于是白玉堂在脑中将这些字符摆放在不同的位置上，逐渐拼成完整的连贯的文章。白玉堂将卷子放下，开始发呆。赵普注意到他的举动和刚才公孙的举动差不多，于是看了公孙一眼。公孙暗暗点头，白玉堂是相当聪明的，估计是想明白了，但是有一些字符他应该解不出来，那些是失传的密语。赵真让南宫季拿来纸笔给公孙，意思很明显，写出来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公孙拿着南宫季送到自己手中的笔，看了看赵真，赵真微笑，公孙为难地看赵普。 不写的话算欺君之罪不？ 赵普摸了摸鼻子，看赵真。赵真故意错开眼神，端着杯子喝茶，那意思今天谁求情都没用，一定要公孙写。公孙犹豫半晌，最后落笔。公孙写到大概一半的时候，一旁白玉堂忽然拿起桌上的杯子。公孙就见纸上爬上了一层冰霜，吓了一跳，赶紧缩手。随着一阵风过，纸张随风飘散。公孙眨眨眼，众人都看白玉堂，会武功的人都知道是白玉堂干的。赵真看南宫记，南宫示意他是白玉堂做的。于是赵真不解，看白玉堂， 有一半是密语，没人能解得出来。 众人张大了嘴看白玉堂，公孙点了点头， 对啊，是已经失传的燕王朝的密语。 好，白少侠也解出来了， 这世上没人能解出来。 众人默默看了白玉堂一眼，赵真皱眉，白玉堂抬眼跟他对视，态度强硬，在场众人心里就闪出两个字儿：有种。南宫季也替白玉堂捏把汗，当面驳赵真的面子，完全不合作。赵真看了白玉堂一会儿，转眼看展昭，展昭默默往白玉堂身边挪了挪，意思很明显，站白玉堂这边。赵真又看赵普，赵普端着茶杯装作没看见。其实刚才赵普和展昭就坐在公孙身边，公孙都写出来一大半了，两人看了个大概，心中基本有数，都觉得这玩意儿绝对不能写出来。可正想法子怎么阻止呢，白玉堂已经动手了，两人也同时松了口气，果然这事情还是适合白玉堂干。公孙尴尬地搔了搔头，看赵真， 其实通篇文章我只能写出来半篇，应该和皇上找人写出来的差不多，还有一半是用已经失传的燕王朝密语写的，我只认出了几个字，也不知道准不准，所以真的写不出来了。 众人默默地看了公孙一眼，不知道他这是真话还是假话。赵真也不太确定，公孙看起来还挺认真的样子。这时候小四子突然扬起脸看公孙，赵真轻轻摸了摸下巴，的确，他刚才已经找了精通古字的几个老夫子研究过，卷轴上的内容只解出一半，还有一些关键的是用英王朝失传的密语写的，几个学者表示解不出来。其中一位王夫子说，他之前找到过一幅字画，鉴别不出年代，于是拿去开封府问公孙，公孙看了看落款，跟他说是英王朝那时候的，于是他认为公孙可能是世上为数不多的懂得这种文字的人之一。当然了，是全部认识还是只认识几个，就只有公孙自己知道了。白玉堂解出来的与刚才展昭和赵普看到的差不多，有接近一大半，但是关键的一些都是用密语写的。五爷阻止公孙的目的很明显，这卷轴上的秘密不能让赵真知道，或者说不能公之于众，冒犯皇帝的事情他担着就好了，不需要公孙为难。公孙认不认识英王朝的这种秘语？他的确是认识，公孙以前跟一个老头学过，那老头 是来找公孙看病的，付不起诊金，但是又不想欠公孙人情，难得公孙那么聪明，于是就交给他任英王朝的谷子作为诊金。当时小四子也知道，大概是因为这样，小四子才仰着脸看公孙。公孙见小四子看自己，大眼睛干干净净，就知道糟糕。果然，就听赵真笑着跟小四子打趣：“ 你爹爹也有不认识的字啊？朕还以为天下人都不认识的字，你爹也认识。” 众人刷啦一下望向小四子，小四子眨眨眼，伸手拍了拍公孙的脑门：“ 不要紧的，爹爹，人玩五人。”“ 什么五人啊？月饼。” 众人都不解，公孙也歪着头看小四子，然后就听白玉堂突然开口：“ 人无完人。” 小四子一拍小手，展昭没忍住，扑一声赶忙端茶杯喝茶。赵真看赵普：“ 你们这是联合起来对付朕呢？”“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。” 赵真沉默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，自言自语：“ 幸好朕也不是太有野心的人，只是……”“ 不用担心，我们会查清楚的，七哥的案子。” 没等赵真说完，展昭接话。赵真看了看笑眯眯的展昭，无可奈何：“ 哼，回宫吧。” 南宫点了点头。赵普松了口气，想叫欧阳少征和邹良他们送赵真回去，不料赵真一把拽住他，拉出门。公孙抱着小四子歪着头看赵普，众人都默默对九王爷挥挥手。赵真貌似挺生气，只能麻烦赵普做一回受气包了。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